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就是 经典名段。 一般来说，听众朋友们对于相声演员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他们嘴皮子特别利索，除了本身的天赋之外，这利索的嘴皮子基本都是他们平时练出来的。而相声演员练嘴皮子的方法就是练习绕口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学说相声的第一步就是学说绕口令，今天咱们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就要来欣赏传统相声绕口令。首先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 八里里的灵光我又开始了， 这位要开书了。 八里里的灵光， 这是那弦子。 哎，八里里的灵光，里的灵光，我开始了。 哎，开书了。 我演示了， 演书了。 我表示了，我论示了，我这两盘怎么全是了？ 臭棋篓子， 马德里的灵光，我就说的是啊， 哎，说的是 这个天地宣白，它叫宇宙昏。 天地宣白，宇宙昏。 天地宣白，宇宙昏。 哎，怕您没听清楚。 在那一年，这个八月十九，打罢了新春。 什么年月这是？ 管理的灵，管理的灵光，在眉山吊死了灶爷，那是英明的主。 灶爷 坐下了阳光有道的明君， 这事儿都没听说过。 这个杨八姐，他骑着一辆火车，扛了一匹马。 这道怎么走啊？ 眼望着南唐，笑盈盈的 乐了。 他是泪纷纷， 他是哭还是乐呀？ 他左眼哭来，他的右眼笑， 旱涝不收的眼睛。

三张高桌撒四条腿， 撒四条腿啊，一十二条腿 啊，对了，来回绕， 哎 啊，一上去是单的，回来是双的， 对， 我再几回我就听清了， 哦， 你就我再听听我就回来， 能听会了， 对对对， 哦，我们这不是唱， 你这是， 你说的那是西河大鼓，我们这是说， 说的， 哎，对了， 那说的比唱的又容易了， 好嘛，您把这事您可看意了 啊， 说的比唱的还难， 没关系 啊， 咱俩来来。 怎么来啊？ 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不行吧？ 我要是说不上来，回来我请你吃两颗冰棍儿。 你也不会请我吃冰棍儿， 让你量身量身。 不，您这口音，您这玩意儿说绕口令儿， 你这是轻视我呀？ 我还不是轻视您呢 啊！ 不是这个绕口令儿，它绕嘴不好说。 你别听我的口音 哦， 讲的是字眼儿。 哎，这话也对。 你看看， 讲究字眼儿。啊，这么办？我说一个， 你说， 你可以说上来吗？这个 你还讲那个难说的？ 也没有什么难的。您听这个啊，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儿。 说呀， 完了， 完了。 哎，您把这个说说，我们听听。 这叫绕嘴不？ 您来了这个吧。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的怎么？ 哎，绕口令吗？你把这说说。 这叫绕嘴的。 哎，对对。 我说呀。 您说这个。 听说。接南边来的， 满没听明白。接南边来个白胡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 你听着，说接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拄这个蹦白老头。 嗨，满顶不对，您说错了。 我怎么说？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啊。 我说的， 你是拐棍拄老头啊。你给说翻了个儿了， 我给折个了。 哎， 再来啊！ 您再来。 说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这个白胡子老头有七十多了， 多新鲜呢！白胡子老头可不七十多吗？ 要五十来岁还黑乎。 行了，您不用讲了，您就说吧。 说前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头，白胡子老头的棍儿，白胡子老，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奶油冰棍儿。 哎呀！ 这个 不对，您 呢？这 我 们不对 ，您错了 啊！ 打刚才您就惦着这冰棍儿，老头煮冰棍儿干嘛？煮拐棍儿， 奶油的， 奶油的， 不是水果的， 不行，口口的也不行 啊， 不行， 非得拐棍儿， 哎，拐棍儿。 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煮白拐棍儿，拐棍儿不是白的， 哎， 老头胡子是白的， 哎，对。 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煮是蹦拐。蹦的棍儿，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嗨，我招这个老头了。 老头 给我一棍儿干嘛？ 心里一蹦还 不 行。不 行，您这说的不对，得拄着拐棍儿。 你听着， 哎， 咱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棍儿，蹦，老头蹦三蹦。 怎么了，这老头啊？广播体操怎么着？ 他是练的那个功夫。 不行，您说那拐棍儿吧。 说的是， 哎，得拄拐棍儿。 别人我要说上来呢， 你要说了，我请你吃冰棍儿。 是呀， 哎， 这个你说的， 我也让你凉快。 你听着， 你来， 在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了绷带，白拐棒棍儿，说上来了吧？ 行，有意思。 刚才那是诚心。 这就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绕口令听着容易，说着真难。把白拐棒棍儿、炖冻豆腐这些绕嘴的字放在一起说，确实不好说。如果把喇嘛、塔嘛、哑巴、喇叭几个词放在一块儿编一个绕口令，那说起来就更难了。下面就请您欣赏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 你当我真说不上来呢？ 那不你哪说得上来啊你？ 你说的时候我没注意，没看你脸上的表情，没看你的口型。 哦， 你这嘴怎么动？我要一看，马上这窍门就算找着。 哦，你要一看着我的嘴，我怎么发音，我怎么说，你就能说上来。 那还用说呀？ 让你看一回，看你说得了说不了， 当时就说上来。 我还给你说得清楚着点， 你来了试试。 听着啊， 你说吧。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清楚不清楚？你能说吗？哼，怎么回事？干嘛您那念咒呢？ 好说，你才念咒呢。 什么意思这是？ 不是我研究这口型啊，这是打哪儿发音？我呀， 啊， 说上来了。 找着了吗？ 找着这窍门了。 你说这怎么能说上来呢？ 人说话这个字出来五个地方发音。 有哪五个地方？ 齿牙唇舌喉。 这五样 对吗？ 五个地方， 五个地方发音。 对， 您这个呀，这叫纯音。 怎么证明它是纯音呢？ 嘴唇，嘴皮子的劲。 哦， 你首先这俩字就是纯音， 是吗？ 葡萄， 哎， 葡萄。 倒是对， 上嘴唇不碰下嘴唇，说得上来吗？ 没这字儿啊， 对不对？ 对，可是你能说得上来吗？ 那当然了，他找着这地方发音呢，那怎么说不上来？ 好，那听你的， 窍门算找着了。 行了， 这玩意儿纯音，你抖丹田气里说还说不上来。 哦， 越着急越费劲，越说不上来。 是啊， 轻松愉快，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不得不得不得鼻儿，不这不得大的不得鼻儿。 哎， 这怎么样？ 有点意思。 怎么样？ 哎呀， 这窍门算找着了吧？ 你这个人呢， 赞成不赞成？ 聪明，脑筋是非常的聪明， 这叫聪明。还告诉你这聪明劲儿， 嗯， 由这儿再说一百遍，不会错。 是吗？ 脑筋就这么快？ 你瞧， 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这不得大的不得皮儿，你服不服？ 好好好，这也不提那服不服的问题 啊。赞成不赞成？ 你这个算说上来了， 当然算说上来了。 咱们再换一个别的， 就算你再快着点、啊、还能说。 是啊， 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这不得大的不得皮儿。 对了，完了。这个你说上来，我换一别的、啊、 再快， 你听这个、啊、 再快，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得、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你怎么回事？ 你这家伙这什么意思？这是啊，刚说上这么一个来就这么骄傲啊？啊， 这有什么骄傲的？ 你瞧你这美、啊、这意思 美什么呀？他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得。 行行了， 说上来了吗？这东西 这个你当然是说上来了。 哎， 我再换一个，我就怕你说不上来了。 再换一个。 嗯，换一个行吗？ 吃苹果呀。 吃苹果干嘛、啊、吃桃也不说了。听着啊， 你说 拿这四样咱们说一绕口令。 哪四样？ 喇嘛， 喇嘛， 嗯 啊， 塔嘛， 塔嘛， 哑巴， 哑巴， 喇叭， 喇叭， 拿这四样咱们编一绕口令，行吗？ 这有什么呀？ 啊，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就这绕口令。 这么说呀？ 啊， 这么说不单你，任何人人家全都能说。 还是的吗？ 那就没有功夫了。 那么怎么着呢？ 非得让他这么两个人呢，这两样东西来回的换一换，来回的绕和绕和 绕， 你就说不了了。 换一换， 哎， 啊，换换也照样说呀， 能说是吧？ 没问题，没问题。 你记着，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你来吧。 让这喇嘛跟这哑巴这两个人换东西。 嗯，可以 啊， 可以。 塔嘛就是那塔嘛鱼，不说鱼说塔嘛。 喇嘛就是那个黄衣僧。 黄衣僧喇嘛， 塔嘛就是 塔嘛鱼，说塔嘛 吃的那塔嘛鱼、 啊。哎，塔嘛鱼。 哑巴就是那个 哑巴。 哎，别别。 哎，对对对对， 哑巴。 对，哑巴。 哑巴还什么呢？ 喇叭。 喇叭就是 吹的那个。 哦，吹的那个。 啊、 哒哒滴滴哒。 你听。 那个。 对，就这个。 啊，这。 明白了没有？ 音准。 哎，音准好。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啊？ 好，你来吧。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来打着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道提着塔嘛，喇嘛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提塔嘛，喇叭一喇叭，这个喇嘛顿打嘛。哑巴吹喇叭，你说这个， 这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个，啊， 这个就是比较费点事了。 哎， 啊， 虽然费点事 啊， 但是好说， 好说， 不是别的好说，就怕你不专心不用心。 哦，这说您行， 哎，你这一用心。这四样弄清楚了就行了。 那你说一说我们听听。 喇嘛的塔嘛对吗？ 他的东西。 哑巴的 喇叭是他的东西。 哑巴的喇叭， 嗯， 这就记清楚了。 清楚了。 反正你家这有个窍门。 哦， 你说这个喇嘛呀别离开塔嘛，这就算对了。 一样啊。 说哑巴呀别离他这个喇叭， 那就错不了。 哎，这就错不了了。 你分析得很清楚。 你这那没错了。 看你说的一块儿的。 那还有错啊？ 那您说吧。 你听着， 哎， 打南边。 打南边。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嗯。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十了金塔嘛。 哎，没那么些个 啊， 十了金干嘛呀？ 多少？ 就是五斤， 五斤。 哎， 五斤不够吃的。 你管他那干什么呀？ 庙里人多了， 不管他人多少，就是五斤， 就五斤。 哎， 啊，好好，就五斤。您说， 来五斤， 五斤， 来五斤。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 哎，这 对吗？ 对了，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嗯，别着，对 吗？对，腰里别着喇叭。这个提了塔嘛的哑巴 啊， 不是，提了塔嘛的喇嘛。 哎， 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要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换哑巴、 啊、不，这个不是这个换哑巴的这个他的东西， 都东西 啊，不，这个 什么东西、啊、 这个呀， 这是什么呀？ 就那个那 这不是喇叭吗？ 啊，对，喇叭。 嘿， 你别跟着搭茬啊，这玩意儿。这喇叭得由我嘴里说呀，你一说那不砸词儿了吗？这不是？ 那你说这个，人家知道这是什么呀？ 我急的呀！我说，好吧，你这哑巴，你、啊、弄个喇叭干嘛用啊？我 你管他那干什么呀？好，您再铁头说吧， 别搅了。 哎，好， 大头来，大头。 行，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 嗯，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嗯， 这个提了哑提了塔嘛的喇嘛， 嗯， 要拿塔嘛换哑巴的喇叭， 呵、 啊，这个哑巴呢，哑巴就哑巴不愿意换这个喇叭 啊， 哑巴不哑巴他不换，他这个什么呀？他为什么不换 啊？ 他这个。他那塔嘛不够五斤， 嗨，你这都没有的是不是吗？人家喇嘛的那个塔嘛可够五斤啊， 够五斤，他干嘛不换呢？ 我哪知道为什么不换呢？你得说呀，你倒是， 人哑巴瞧着那个分量不准似的， 够五斤。 瞧着不够， 那不成， 分量够， 事实上够五斤。 哦，好，五斤，别搅了， 哎，好， 五斤啊， 五斤。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 哎，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嗯， 这个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这个喇叭。 嗯、 哎，对，这个哑巴呢可就不愿换个喇嘛这个喇嘛、 嗯、 这个哑巴这个喇叭、 啊、 这不愿换他这喇叭、 啊、 这个喇嘛可就急了、 哦、 喇嘛拿塔嘛，哎、 啊， 就打了这个哑巴一下子、 啊、 一塔嘛。哑巴说：“你别打人。 哎”啊， 哑巴说：“ 像话吗？这个 哑巴会说话吗？哑巴， 你这不说他说话来着吗？ 啊、他那不是真说了、 啊，那么他那意思， 他心里说了， 心里说你怎么会知道？ 那不成，人家喇嘛瞧出来了，哑巴那意思，好比你这个你不换你也别打我呀的那个意思。 啊是啊、 哎，结果呢，喇嘛就拿塔嘛抽了哑巴这么一塔嘛、 哦， 哑巴也急了，拿摘下这个喇叭就打了这个喇嘛一喇叭 啊， 也不知道喇嘛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喇嘛炖塔嘛吃塔这个吃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吃不得 别人叫我说。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同样是一段绕口令。郭荣启、朱向臣选择用方言倒口来演绎，也为这段相声增加了不少趣味性，而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版本则在学说绕口令的同时为绕口令增加了不少有趣的情节。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赵振铎。继父不仅将赵振铎拉扯成人，更引领赵振铎走入了相声艺术殿堂。首先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绕口令。 我呢先说一个简单的， 行， 看你能不能给学上来。 行，你说吧。 听着啊， 嗯，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堤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公社会计李木奇。这很简单，你说说。 嗯，这还有点意思 啊， 就是稍微短了一点。 我没说那复杂的。 那还需用我说吗？ 哎，你不说哪成 啊。哦，我还非得说。 当然了， 说出来就得要比你强。 不见得。 你不信你听着， 你说 说头一句什么词来了。 嗨，没听见呢。 记性不太好。 战士于友谊。 哦，对对对，说战士于友谊。 哎， 您听着口齿就这么清楚。 你先说好不好，你甭吹。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头小毛驴。 哎，什么小毛驴啊，捡到一个小白梨，咱们吃的那个白梨不是骑的那毛驴，知道吗？ 哦，吃的那个白梨， 哎， 不是骑的那个毛驴。 对了， 那是属于我没听清楚。 没听清楚。 你听着 啊，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 哎， 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骑驴。 哎，啊，就这么一个梨他还骑驴呢， 那是毫不 迟疑。 迟疑。 哎， 他顺着这个千里堤呀，捋着这个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乌鲁木齐。 啊，交乌鲁木齐，他倒没交吐鲁番去。 吐鲁番是怎么回事？ 那乌鲁木齐怎么回事？ 不是把这梨送到乌鲁木齐去了吗？ 嗨，交给公社会计啊，李木奇。 哦，这会计的名字叫李木奇。 对了， 我给理解成是这个地名乌鲁木齐呢。 你呀，甭找辙了，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 啊？ 说出来就得比你强。 你 要不相信，可以叫同志们给咱们两个人作为一个评价。 好啊， 看咱们两个人谁的口齿清楚。 行，你说吧。 听着， 哎，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地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李木奇。 行啊， 行啊呀，说出来就得比你强。让同志们这么一听啊，必须得是胡萝卜就酒，嘎嘣脆，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的。 这好嘛， 绝不能像你似的说出来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那就没意思了，是不是？ 到我这就不怎么样了。你呀，甭骄傲。 没有， 这回我再说一个长的，肯定你学不上来。 那也不见得。 不见得。 嗯， 你听这个。 你说。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置66个柳条篓，学边篓的是入伍6个月的66个新战友，教边篓的是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66岁贫农刘老六。说说这个， 嗯，这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复杂多了， 这比刚才那个难说啊。 啊，是啊， 听我的，说大柳河旁，对不对？ 哎，对 对。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瓶666。 哎，什么666？还滴滴喂？ 滴滴喂？ 没有。 你嚷什么你？ 滴滴喂干什么呀？66个柳条篓。 哦，柳条篓是吧？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个柳条篓。 对对。 说学边篓的是入伍6个月的36个新战友。 不不不，又错了又错了，66个 啊，6636嘛。 我让你算算数呢，啊。66 不，36个， 拿那30个战士呢？ 那30个战士他另有任务。 他干嘛去了？ 我给你算呢。 你说， 有6个战士喂牛去了。 啊， 有6个战士扶楼去了。 嗯， 有6个战士打球去了。 嗯， 有6个战士榨油去了。 那还差6个呢。 那6个战士 啊，哎，那6个战士到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给61小学6年级的66个小朋友推了66个小平头。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绕口令。因为继父旧时在西单临时商场摔跤卖艺， 和邻居们，也就是西单启明茶社的相声名家们都很熟悉，因此啊，从小就喜欢相声的赵振铎就可以免费听相声。这和当年许多饿肚子攒钱听相声的人相比，可算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了。可惜赵振铎听相声听入了迷，把功课都给落下了，在5年的时间里蹲了2次班。继父一方面没有足够的收入供赵振铎上学，另一方面看赵振铎实在喜欢相声，于是就同意让赵振铎拜师学艺说相声。下面咱们先来听一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 干什么都得研究， 哎，那倒是。 看见我没有 啊？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你研究什么学问？ 关系学。 什么叫关系学？ 不懂吗？ 不明白。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干什么 啊？ 不学你就吃亏呀。 吃亏？ 哎，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啊，这里就有学问。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这人什么都不懂 啊，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你说说。 要想抽前门烟呢， 怎么样？ 就得走后门。走、 哦、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那当然了，前门你买得着吗？ 买不着。 街面有前门烟吗？ 没有， 没有。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1毛2的。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想吃排骨啊？ 啊， 那你得找熟人啊。 哦，得找熟人。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是绝错不了， 连块千骨都没有。 哈哈、 啊，吃排骨得找熟人。 啊，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我、哦、得托人情。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哎、 咱有路子。 嗯，对对对。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1毛3分5的。 嗨，你提我干什么？ 最高级的1.7。 哎，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嗯， 买鲜鱼。 买鲜鱼啊？ 啊，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嗨、哎，这哪儿的亲戚呢？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啊。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针鼻儿。 哇，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那我呢？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嘿嘿，他这还有辙？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嗯， 我打算要一间房。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出多少血？ 哗，得一脸盆啊。 火，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不、哦，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嗯，对 啊， 那都是胆大的。 哎，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是啊， 嗯， 嘿嘿，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嘿嘿，他都有经验。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有什么特点？ 脸皮都特别的厚。 有多厚？ 有这么一想多厚。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想多厚就有多厚。 嚯，没边儿了。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哎，我脸皮薄。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啊。 您瞧，您这 我、 啊，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像话 吗？嘿，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啊。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死人走什么后门？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烧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得挨个。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嗯， 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桑同志，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 嗯、 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 的？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丝儿就行了。 这还加丝儿呢？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 嗯，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这不是互相利用 啊？对啊，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是啊。 哎 哎，那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嗯， 他是大夫， 这怎么办？ 大夫好，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没问题， 这也能许愿。那本家是教员的， 教员好，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那本家是演员，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关系学的核心呢，就是价值论。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是啊，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哦，你还有价目表？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炼钢工啊，三分。 三才三分钱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就是 三分。 那要是钳工，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这怎么一毛五呢？ 给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啊！有用。 哎， 那要是木工，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这三毛 啊，做个船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啊？ 对对对 。 那售货员呢？ 哎，这贵， 多少钱？ 六毛 六。售货员六毛，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嚯，好！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就是我没路子。哎，这要是卖煤气罐的， 哎，这是高档品。 这多少钱？ 这贵 啊， 四块五。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相声演员 啊， 一子不值。 怎么？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那为什么呢？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这家伙真滑头。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怎么讲？ 闻着臭啊，吃着香。 他这是什么思想？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都怄什么气？ 就是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啊，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那是该换底了。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怎么回事？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没有了。 有 为什么不卖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因为什么？ 这是给机关留的。 机关有优先权。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就是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有，给您留着呢。 啊， 这份是您的。 哎，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吗？啊，这么个机关呢？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是得提意见。 我爸爸一急呢，售货员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怎么写的？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啊， 我爸爸一听，拿我当苍蝇了。 这太不像话、 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大伙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什么 啊？ 开后门？ 没错，你问问呢。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领导上3053都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像话， 这经理还不错。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怎么？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怎么？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我给批的条子。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各就各位，正常营业。老大，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这就没事了。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那个、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是谁呀、 啊？是小舅子呀！ 还真是这么回事。”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不掏，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是啊，好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总归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对，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这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我哪知道？ 对呀、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那你说说，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啊。 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你有什么苦？ 我不敢不批呀。 怎么？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哦，司机，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那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变什么了？ 司机，司机，私人的机呀， 好嘛，还真有词儿。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吓得坏了。 怎么了？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那为什么？ 他刚道上有泥、不好走， 这不诚心吗？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的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这车倒过来了， 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什么新能源？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的太大。 就是啊，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老关的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哦，老关闸。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这得依靠大家呀。 要说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怎么办呢？不卖，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怎么讲？ 听喝吧。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怎么？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利特灵 啊，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哦，这么叫利特灵 啊。 那他是哪儿的？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哦，修闪队。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好，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哎，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对， 经理听了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哦，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行，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怎么着？ 利特灵还真来了。 是啊， 哎，经理。 哦，要豆腐呢。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哎，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你叫糟老头子？ 经理可有你的啊，跟我来这手。行了，你等着吧。 哎，我要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嚯，这就卡上了。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薇，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快到我，啪就拽过去了。 嚯， 整拽在利特玲的脸上， 好，成小花脸了。 利特玲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前我爸爸来个大飞胯， 要摔你爸爸。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利特玲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哎，这是怎么回事？ 可我爸爸是利特玲的爸爸呀。 那这利特玲是谁？ 利特玲，他就是我呀。 你呀、啊。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1947年，赵振铎正式拜相声名家王长友先生为师，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表演生涯。旧时学艺，徒弟们往往是学会了一段，就要去表演一段，表演回来再让师傅挑毛病、找问题。这样也是为了让徒弟们在跟随师傅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严酷的舞台历练，从而在艺术道路上尽快成长。赵振铎的学艺过程也是如此。11岁时，赵振铎就跟着师傅到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等地献艺。无论走到哪里，赵振铎师徒二人都受到了行内外的交口称赞。好了，赵振铎的小故事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